睡梦中又梦见谁，在冰冷的掌心泪水滚烫着回忆，风会吹个不停，想你在我耳边轻声的叮咛，就像高空飞去，莫让风挽住衣襟。于是我就朝向云端飞行，若遇到星星，那是夜空浪漫的诗句，每一句写着你都成为秘密。最好的风景遥不可及，总是特别美丽，就像你已成为秘密。遇见每朵流萤，像你曾经照耀。